岁月留下见证。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从河北省人社厅获悉，今年河北省去产能企业将获得超过16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2016年，河北省分流安置去产能职工5.78万人，安置率达到99%。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去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今年河北省去产能职工安置范围扩大到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焦炭、火电6个行业。涉及拟分流职工近7万人，职工安置任务繁重。为积极稳妥地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河北省人社部门与发改、工信、安监等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掌握去产能任务涉及企业情况和因产能置换拟分流职工变动情况，做到任务落实一户、核实一户。从扩大政策扶持行业范围、增加财政奖补资金支出项目、延长内部退养年限、支持转岗培训、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费、保证工商人员待遇、调整原企稳岗政策、强化公益岗位兜底等方面出台硬措施，确保新政策早日实行并见到实效。同时，2017年6月20日召开了河北省职工安置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加快职工安置方案制定和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在今年9月底前基本完成全年职工安置任务。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历史。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倒在我的怀里， 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又哭倒在我的怀里，你永远念不回的，谁要珍惜，是谁最深爱你。 2004年收录在《黑与白》专辑当中的《人在雨中》，学友演唱的这首歌呢，是吴旭文作词作曲，钟兴明来编曲的。想当年，在1995年的时候呢，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歌手 Michael Jackson， 排名世界第二。哇！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作品，郭采洁《爱不爱》。

这是林宥嘉翻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眼》，两个人在一起能够互补当然是最好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惺惺相惜，或者说有很多共同点才走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燕姿》，《眼泪成诗》。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 受委屈，但是不要让他沉默无言，因为沉默是一种最深的伤痛，无言是一个女人最悲的哭声。你要知道，女人最爱倾诉了，不管生活有多少苦难，无论她有没有心事，她都想和你讲述关于她的一切。如果突然安静了，你应该就走到了后悔的边缘吧。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红颜》。 你为我送别相会，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 这种欢来红颜。

蔡健雅进入歌坛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顺遂啊，很多人觉得她唱的歌有一点非主流，不过幸亏她坚持下来了。这首歌来自她的《优先权》。怎么办？何润东演唱的歌曲，我们任何人都是相对独立，也相对个体的。不要把自己成为对方的全部，也不要把对方成为自己的全部。接下来要听到的歌《与飞门乐园》。 想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

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有一对情侣去南非度蜜月，然后遇到了一位黑人司机，那司机呢就哼了一段曲调，说是小时候和妈妈在一家华人的店里听过的，也是妈妈生前最爱哼的歌。他一直很想找到这首歌，找了20年，遇到华人就唱，直到遇到这对情侣才知道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听完这个故事，再听这首歌，感觉又不一样了。 无聊的闭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你匆匆数年。常相守是我的脚步， 黑漆漆的古城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一起或许 身影后